起，就有人哭红了眼睛，唱着他们的定情曲，对不起，点了你的伤心过去。一对男人下了班不回去，十几个人关在 KTV，青春随风远去的回忆，说这年头还有什么让我们动心？男人歌唱给谁来听？下一首有没有你心情？走得好缓慢，只一寻那首歌是唱得他自己。男人的原来唱的都是不敢说的心情，随风远去的回忆，说这年头还有什么让我们动心？ 未来博物馆一号珍藏品蔚蓝的海洋消失于2025年，二号珍藏品清澈的溪水2017年后列为重要保护，三号珍藏品空中飞翔的鸟儿消失于2023年，四号珍藏品孩子的笑声。 别让地球上美丽的事物消失，保护地球，人人有责，爱地球，爱自己，共同维护生态环境。 一度电能干什么？ 一度电，最长的一度电，

你现在让谁听你喜悦，陪你掉眼泪。嘿，好久不见，请你许个愿，要当情不再那么容易变，让幸福被距离拉得太遥远。我寄了张卡片，地址是感觉，手间仍叫永远。像是你邮递来一杯热咖啡，生活有了你的温柔调味。我寄了张卡片，画你的笑脸，写祝福的留言，请把我的名字默念一百遍，好梦就会趁你睡醒实现。 就像天边的流星，

我们从来不曾领会过真正的满足。坐他开的车，听他爱听的电台，让我知道原来幸福这么简单。北京 FM 969电台，随时随地， 随时随地 听经典， 听经典。 就是找不到往你的方向，更别说怎么遗忘。站在雨里，泪水在眼底，不知该往哪里去，心中千万遍不停呼唤你，不停疯狂找寻你。我是不是该安静地走开，还是该勇敢留下来？我也不知道那么多无奈，可不可以都重来？我是不是该安静地走开，还是该在这谁在眼底，不知该往哪里去，心中千万遍不停呼唤你，不停疯狂找寻你。我是不是该安静地走开，还是该勇敢留下来？我也不知道 969微笑提示。 曾经网站对2848人进行了一项调查，有84.8%的受访者表示参加了工作之后体重增加，其中有33.2%的人的体重呢甚至达到了超重的状态。而在调查当中也发现，工作3年左右是变胖的高发期，超过1/4的人体重比入职的时候增加了5公斤。今天969微笑提示，我是周周。到底导致发胖的原因是什么呢？今天的微笑提示告诉你，导致发胖的第一个原因就是工作太努力。努力工作的时候呢，会产生分心，使得你在餐后的饱腹感比较低。那有一种人，他的工作压力越大，每天从早忙到晚，周末呢也经常加班，时间一长，人不但没瘦，反而越忙越胖。 在电脑前因为太认真工作，所以久坐不起。那近六成的上班族呢，每天都会坐6个小时以上，有28.75%的人每天有8个小时以上的时间是坐着度过的。人在长时间坐着不动的情况下，就很容易催生肥胖和大肚腩。导致肥胖的第二个原因呢，就是为了省时间。一项针对职场员工午餐的调查发现呢，缩短午餐的时间以便于挤出时间来干更多的工作，成为了造成白领普遍变胖的主要原因。职场竞争比较激烈，上班族呢通常承受着很大的工作压力，而压力升高呢很容易导致内分泌紊乱，造成人体的新陈代谢趋缓。同时高压力也容易激发上班族睡眠质量差，第二天只能通过甜品、咖啡、提神饮料等等来强迫自己找回状态，这也就陷入了让自己发胖的死循环。找到了让我们发胖的原因，但是也一定要记住，为了避免自己过劳肥容易患上各种疾病，在你的办公桌前呢，尽量不要出现以下的食物，比如冰激凌、土豆泥、巧克力、油炸食物以及口味刺激的食物等等，这些食物呢也会容易给你的胃造成负担。969微笑提示，我是昭昭。作为上班族呢，不管有多么的忙碌，一定要记得每隔1个小时就要站起来休息一下。在饮食上同样要保证健康，少吃油炸和高热量的食品，这样的话才能够远离过劳肥哦。 想再见你一面，秋天的风一阵阵的吹过，想起了去年的这个时候，你的心到底在想些什么？为什么留下这个结局让我承受？最爱你的人是我，你怎么舍得我难过？在我最需要你的时候，没有说一句话就走。最爱你的人是我，你怎么舍得我难过？对你付出了这么多，你却没有感动过。想起了去年的这个时候，

是爱枯萎，我要哭掉对你的思念，看着镜子里面没稚气的脸，然后越哭越后悔，我是爱枯萎，我要哭掉对你的依恋，我也知道自己这样子不对，却还越哭越认真的可悲。相信一切有尽头，相聚离开都有时候，没有什么会永垂不朽，可是我有时候宁愿选择留恋不放手，等到风景都看透，也许你会陪我看细水上流。 Thank you.